是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家早安。那我们又决定早上我们将摄入的方法，不将太多理论，虽然有的时候还是要讲一些重要的道理，对不对？那晚上我们就是特别讲理论，因为我们学佛，所以我们的智慧是靠闻所成、思所成，对不对？才能够去研修上去。我们看这个，我给你们一个落实的道理，是你们学自性观，就要从第四讲定开始。自性观、悲心观、习心观、摄心观，南传佛教有它的特殊，北传佛教也有它的特殊。我们可以合起来发智慧，发智慧的眼睛，两个都有它的好处。南传传统的好处是修自性观，你们北传佛教找不到，要从自己开始。北传没有这个道理，而且南传也只有自性观，从自性是自己开始。悲心观、习性观、摄性观不能够从自己开始，只有自性观要从自己开始。那我们也要了解为什么，有没有什么看法？我们是好像小小家庭这里，不要客气，不要太那个。放松的样子学，有没有什么看法？可能你们有看过《清净道路》，《清净道路》是怎么解释？为什么要从自己开始？他送一个，他引一个送，在一地无大概里面有一地无大概怎么翻译成？二还是九个部分之一，叫一地无大嘎，就是佛说，因为他们翻译为 solemn sayings， 佛陀的 solemn sayings， 听说， 自述，应该是自述。自说第一说讲什么很有意思，有没有学巴利文？我要学有巴利文在那口翻译， 那萨底萨，佛是那萨底萨，阿努巴伽玛，无用是为施法，什么是施法？上下，南北东西跟随，巴利文叫阿努迪萨，阿努迪萨就是随法。东南等等，佛有思维，佛有用法眼睛思维，不是用我们这个肉眼睛思维，用法眼睛思维，佛思维十方，就是思维全部。那他那萨迪萨巴伽玛那阿瓦阿查嘎，我没有看到一个众生莲花衣包括在里面，所有的工作都包括在里面，没有一个众生有什么所言，他喜欢比自己还喜欢。所有的众生最喜欢的所言就是自己，很有意思。我们学佛法的最重要的道理是什么？无我。不过一切众生最爱的所言是自己，因为模糊关于自己，所以在苦里面。我们就是这样，有没有一点点？所以一切众生没有例外，最喜欢就是自己。可能会想有一些矛盾，因为一切众生很讨厌自己。不过其实如果你们想多一点，讨厌自己还是喜欢自己，因为喜欢自己所以讨厌自己，很有意思。有的众生特别喜欢害自己，不过其实害自己也是代表我喜欢自己爱自己。我们会想有矛盾，不过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学保护自己，才能够保护众生。我们先要学了解自己，才能够了解众生。不了解自己，就是害自己害众生；了解自己，就是利益自己利益众生。这个不容易了解。现在我们去咨询官，所以我们要思维那些道理，了解他们，用智慧眼睛了解。那他然后还做，因为是这样，就是给我们调整自己看到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比较自己跟别的众生。因为你比较自己跟别的众生，你是不会，谁都不会害。这是那个伊蒂乌达嘎自说的第一颂，谁都不要其实害自己。不过因为我们模糊自己是什么，所以我们还会害自己害众生。不过其实谁都不要害自己，生命别的地方常常经佛也是讲生命的意思，就是求所有的众生都是求乐。不过因为模糊关于乐的意思，所以害自己害众生。 现在我们知道，修自性观就是思维自己，思维众生在快乐里面，这是自性观的意思。那你怎么修自性观？你愿自己愿一切众生无分别，愿他们快乐。这是自性观，这个自性观叫做无量心，也叫做梵心。为什么梵心？在佛教里面，印度教梵叫做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叫梵伽玛。在佛教里面，喇嘛的意思是最好的天人，最好的天人叫喇嘛。所以梵文有为那个天人有两个名称，第 deva， deva 从梵文的根本 div 就是法官。Deva 是代表一阶的天人，短话就是到世界无世界的天人叫短话。他们是最好的天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无根的所言已经没有兴趣，所以他们烦恼很少，几乎没有。只是他们依照佛法也还是在生灭的过程，不过这个生灭的过程非常慢。那他们要死的时候还是会担心，因为他们执着。已经不执着外面的境界，不过执着有。执着有三个方位，它是代表我们的无明。什么三个？伽玛，伽玛就是什么是伽玛？无依的境界叫伽玛。第二是有依，执着有存在。第三是见，执着见，三种执着，众生都有，所以他们是众生；佛没有，所以他不算众生。诸佛知怎么学佛？人非人类，超越我们众生的限制，所以没有无明。我们是众生，因为我们有无明。在清净道路你们可以找到那个清净道路的作者布达哥萨，他是一位众生。三大是从三就是执着，因为我们执着，所以我们是众生。不执着那超越众生的限制。众生的限制是什么？因为我们有众生的限制，就是无明。如果没有无明，什么情况？北离。没有无明，什么情况？ 所有的所言都很清楚，不会昏沉，不会挑剔，而且不会执着，不会计较，那没有心，没有限制，就没有无明，有明，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学佛有最好的方法来得到明，那就是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就是明，因为我们不会有四无量心，我们是在无明。佛他有无缘，我们回来回家变成佛教的道理，有无缘慈悲喜舍，他不需要任何的所言，什么时候都在他的心里面有慈悲喜舍，对一切众生，所以他的心没有矛盾。我们的心现在有矛盾，有的众生我们比较喜欢，有的众生我们比较不喜欢，有没有？还是已经很厉害，还没有那么厉害，对不对？我们一切众生比较喜欢，一切众生比较不喜欢，比较讨厌，会不会？所以我们还有无明，我们还需要法，法就是平等，慈悲喜舍也就是平等，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境界成名，而且是最适合的修行。为什么？晚上我们可以讲，因为我们的手控制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手控制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很容易迷路，不平淡。怎么心迷路不平淡？如果心不会迷路，那平淡；如果心平淡，全部都平淡。心不平等，因为我们只着手，依照佛法就是这样，因为只着手，我们有无明，因为有无明，我们一定要修明。慈悲喜舍这个是名，是种修行，也有它的次第。什么次第？我们一定要从，为什么要从慈开始？从慈心观。当然我们都有可能要看维摩经，维摩经是说明从自心观修菩提心，菩提心的条件是自心观。不但维摩经是这样说，别的地方也有，大般涅槃经等等都有这个道理。我们从自心观发菩提心，为什么？怎么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我们这些北传佛教有两种方式，依照弥勒佛，依照在西藏特别流行是什么？如菩萨心，如菩萨心论，是谁写的？菩萨 教他们，我们南传佛教大家背诵《法诸经》，他们都背诵寂天菩萨的《入菩萨行》，梵文非常，他是大诗人，梵文非常漂亮，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非常漂亮。大修行人的语言特别的，大修行人都把佛事弥勒菩萨的发菩提心的方法给我们的自性观法是有关系，是什么？是为一切众生为我们的妈妈、母亲。有的人讨厌妈妈，讨厌母亲，那就有一点复杂。可能特别美国人很多这种，有没有？现在也不但美国人，妈妈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对不对？那就关系会复杂一点。那反正妈妈就是慈悲的符号、symbol。自尽，对不对？就是要对一切众生，像妈妈对自己的一个孩子，这样要发达自己的心。那弥勒佛就是教这个，怎么发菩提心？我们是为一切众生，为我们的一切的母亲。寂天菩萨怎么发菩提心？我们换自己变成别的众生，也是很好的方法。两个方法可以合起来，没有什么矛盾。如果人家比我们好，那我们就高兴他们。如果人家比我们不好，那我们就怎么样发慈悲，对不对？帮他们问。如果他们跟我们一样好，那我们就鼓励他们加油加油，你要比我好，不如你。这样也有精进，而且发菩提心，对不对？那我们晚上渐渐要讲那个修慈悲喜舍的过程，在北传佛教就是发菩提心的过程，从自性开始。因为我们以为一切众生为我们的过去的母亲，现在蚊子叮我们，会不会是为他为我的过去的母亲不容易，对不对？这里没有蚊子，没问题。斯里兰卡、缅甸很多蚊子。要是为他们为我们的一切的母亲，如果杀他们，那要用慈悲杀，这样就不会影响不会很大。如果用嗔恨杀自己的母亲，那业报不会很好。重要是心， 调节知心，就是平等的心，不可能会有不平等，不可能可以做例外。如果做例外，那不是无量心；不做例外，才会变成无量心。一定要思维这个道理。有例外，我喜欢一切众生，除了这个五分之一，那不是无量心，不会做例外，才会变成无量心。一定要这样思维，来能够这样思维。今天你要学怎么自信管理自己，来了解自信管理自己，先要了解自信的意思。其实我这里我有反应不对， loving kindness， loving kindness 其实不是自信的真的意思。知心的真的意思就是 friendliness， 知的意思翻译把你问 mitra metta 是什么？朋友，友人 friend， 所以知心叫 friendliness。修知心就是修 friendliness。北传佛教有一个经典叫麦特雷亚巴利普里恰，弥勒佛所闻经，有没有看过？很有意思这个经，弥勒佛发菩提心，比萨迦牟尼佛早得多，我不记得多少劫。弥勒佛比萨迦牟尼佛发菩提心早，他早得多，不过他还在不知道，等他的机会，我已经入大涅槃。为什么？弥勒佛。萨迦牟尼佛很有积极，他很扬的态度，一直进，说不可思议的苦。那弥勒佛，他比较有一点懒惰，他喜欢休息，喜欢脚本。那结果，他虽然发菩提心比萨迦牟尼佛早得多，他还没有入涅槃，他等在毒气堂。那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特别精进，佛陀的功德就是跟精进有关系。弥勒佛强调。因那个不是很积极的，比较 passive， 他喜欢智慧为生，叫他喜欢。如果智慧明显，不需要那么积极，那么厉害。还是可以成佛，不过比较慢一点，他也不急，因为他 他不是等别是为无常苦啊，他是是为什么？他是是为如来藏，一切众生有如来藏。那个如来藏的概念，其实也是从弥勒佛。如来藏听不懂，谁说明如来藏？北极。佛性，还不懂。 佛性懂吗？那跟那个弥勒佛，晚一点成佛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发菩提心比他早，不过比他晚成佛，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没有那么精进。 可是因为他有佛性，所以他迟早还是要成佛，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是为无常苦，他是是为如来藏。如来藏不是无常，所以他没有那么精进。 这句话我就是不懂，就是这句话我就是不懂。 怎么不懂？ 你说他不 精进，那就比较快了。 对。 如果不精进，那就比较慢一点。如果还是成佛， 对，后面那一句呢？那下面那一句呢？ 哪一个题我忘记了？你说。嗯。是为无常就会精进，对不对？ 哦，释迦牟尼佛觉得世事无常，所以他就精进一点。 那当然，精进你也是为无常，你会很厉害的精进，好像你有烧火在你的头上，那个有没有听过这个比喻？ 是。然后那个 还是有那个后面有人，你有那个热的一壶跟热。有后面有人跟肩要接你的头一定会精进，对不对？会不会试试看？ 可是弥勒佛没有觉得有这样子的无常的那种迫及感， 他一定了解无常，不过时间不重要。如来藏没有什么时间，了解。所以他休息，这是他的用功，什么都不记，所以微笑。我教你们有没有微笑放松，观想自己为观世音菩萨放松，什么都不记，慢慢学，这是弥勒佛，有没有道理？现在我们的众生，我们众生越来越阳，越来越饥饿。不过智慧就是不饥，弥勒佛就是代表这个智慧，什么都不饥，还是成佛。好，那现在我。要换到本来的题目，那我们再讲那个自信观。自信观就是思维自己，思维一切众生，在快乐里面，愿他们快乐。这是第一步。 众生求神求快乐，所以你自己没有快乐，你怎么能够转快乐给众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先从自己开始，自己放松，向弥勒佛微笑，身体的重观想自己为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背后我们的气功，身体的重量下到哪里，当天注意中天呼吸，看到那些渐渐可以穴那些穴位经络，完全放松在那个感到，不能够放松没有办法看到。现在的人很难修气功，因为不够放松，气功是在放松，所以一直要思维那些道理。不管你们是修什么法门，如果不够放松，很难入法门。阿那巴那念也是，中国禅也是，不管大圆满也是，如果不够放松，没有办法入法门。所以，如果习惯自性观，马上能够放松。这是这种美术艺术很有用，在每天的生活中一直练习放松的带动，所以心来能够放松，心要内转，如果心外转你不能够放松。现在的人越来越紧张，因为心都在外面，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样注意？心内转才能够放松，心外转那一直紧张。自性观就是理想的练习，来让心内转而放松。你能够让心内转放松，感到快乐静安，然后所有的修行变成容易。你不能够这样做，所有的修行很难。有没有这样思维？所以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来放松。在缅甸我有过也几年，在缅甸三年，一些道场他们是修自性观，他们能传佛教特别强调自性观，没传佛教强调大悲。不过大悲的所以基础还是自性观。那他们缅甸一些道场修自性观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如果是两个星期，一个星期修自性观管你自己，一个星期就修破坏限制我大所愿。自性观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管你自己，你找南传佛教；第二阶段破坏限制；第三阶段我大所愿变成无量众生。 一定要经过这个三个阶段，其他的悲心观、习心观、修行观只有两个阶段，没有三个。佛怀先知国大疏言，第一就是管理自己，就是执行管理都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也知道清净道路能传佛教才有，非传佛教没有这个道路，未来我们可以看那个罗氏也没有这个罗氏的文章是靠大智的论，跟大智的论有关系，我们可以找到。我还就是第一翻译，我还没有加那些大智的论的资料，我只有加原创的资料。不过你们可以找到很多相似的道理。不是罗氏自己写的，不过是他的弟子他们有编译，他讲大觉的路的时候，那执行观从自己开始，那现在要用方便来感到自己很清楚，感到自己就是放松自己，一定要了解，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放松。那看到自己。悲传佛教、南传佛教没有，就是用如来藏的方便，对不对？真的自己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清，就是常，就是清，就是乐，就是我。那如来藏是什么？如来藏就是空，空就是什么？空就是。不能够抓的所以你抓那不是空，对不对？那我们也是这样，其实道教也是讲这个道理，对不对？ 小小家在里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来靠近一点就没有问题了众生不能够生气，因为众生有如来藏，他们有佛性，这样是会有很大的好处。为什么跟众生不要计？因为众生就是佛，有佛性，对的。所以微笑、放手、弥勒佛。观想自己为观世音菩萨，放松，然后愿自己快乐，能传佛教，愿自己快乐，有四个愿，被传佛教没有？那个四个愿有它的好处，它有它的次第。那为什么我们对众生能够发脾气？因为我们看知跟他不一样，对不对？如果看自己跟他一样，那怎么会发脾气？不可能，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看自己跟他不一样呢，我们就分别，轮回的分别，我们刚才有说明都是靠收。如果众生给我们可以的收，那他是亲爱的众生，好像我们的母亲为我们养我们保我们，那很舒服，对不对？最舒服就是母亲给我们那个爱，为我们给我们爱，所以他是亲爱的众生。那如果我们不收，外面我们碰到在三河市堂堂碰到很多众生，你 不认识他们，那他们是中心的众生，你没有特别注意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对不对？然后有众生对你不好，让你受苦，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感到痛苦，骂你打你，那些都是敌人，对不对？如果是用相同分别，那就众生变成三众，三众内喜欢的、中心的、不喜欢的，多半我们看众生就是这样，马上就会出现这种感觉啊，那个他我比较喜欢，那个我不管他，那个我不喜欢，因为他怎么样脸面又怎么样，他眼睛又怎么样，他有什么病怎么样，我不喜欢，我不要这样，他看起来很好看，我也要这样，我很喜欢，还是不管他，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无名 无明的根本就是这种分别，一叫佛法。嗯，而我们因为我们以前的习气，我们还是多半时间靠这种分别，我们喜欢不喜欢他对我好，我喜欢他对我不好，我不喜欢，对不对？嗯，我不认识他，那就不管他，让他受苦，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其实都有这种倾向，因为过去的习气，过去的无明的习气。那现在我们去修无量心，我们要破坏这种习气，了解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让我们其实生苦。嗯，执着分别就是执着受，这是佛教的智慧。别的宗教，特别西方宗教，这个智慧不是很明显。不过瑜伽跟佛教都有这种智慧，因为分别执着分别是因为说，那现在如果说冰淡，那心会冰淡；如果说不冰淡，心一定会不冰淡。那怎么调心平淡？用自心观。第一就是阿维罗摩米，梵文阿维罗摩米是意思是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什么众生我讨厌，就是阿维罗摩米第一愿。这个四个缘也很有智慧，它有它的智慧。因为我没有敌人，所以第二缘是阿比亚巴卓侯密。阿比亚巴卓侯密是我没有钱来，我没有敌人，那哪里我有钱来？所以第一，你们可以用巴利文还是可以用中文，依照你们的意思。阿贝罗红明，我们有敌人；阿比亚巴卓红明，我们有嗔恨。第三，阿尼果红明，伊卡梵文巴利文叫好像水灾、火灾，那个 catastrophe， 有的翻译。我没有读过，不过原来的意思就是 catastrophe。 所以 amigo， 我没有读过。阿维罗阿比亚巴卓阿尼果最后，因为我没有敌人，我没有嗔恨，我没有妒忌，所以 sukhi atanam pariharami， 以此之翻译的意思是我待自己在快乐里面。如果不直接翻译，那就我快乐，我有快乐。没有痛苦，有快乐。阿维欧欧米，我没有敌人。好，我们就做。 Ave Domini. 总文。 没有。 Ave Domini.Amigo homi, Sukhiyatanam Parihanyami. Oh, 我有快乐还是这个意思也不错，我带自己在快乐里面，就是自信，带自己在快乐里面，我才能够带众生在快乐里面。我没有带自己在快乐里面，怎么我可以带众生？有没有道理？那自性观就是带一切众生在快乐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菩萨就是这样说。啊，四个愿，他有他的次第，从。没有敌人，倒没有嗔恨；从没有嗔恨，倒没有痛苦；从没有痛苦，倒快乐。那这么说，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对不对？一个多小时，差不多是10:30。我们什么都不记，我们可以修再导入，先自己看。那来能够修，先要感到自己。那有的老师怎么讲？感到自己。如果你们习惯。已经习惯阿那巴那念，感到自己是感到什么？自己的身跟心就是自己，五音就是身跟心，身跟心在一起是因为有呼吸，所以有呼吸，所以有身跟心，有呼吸有身跟心，我现在用舌咽来放松身跟心。先观想自己为身跟心呼吸，让他们出现在一起。呼吸跟生命有关系，因为有生命，我扩大，我收效气功的时候，我们有些特别注意，逐渐呼吸可以看到很清楚，全身的扩大。扩大收效，扩大收效，对这个身跟心扩大跟收效，我发誓愿，他没有敌人，他没有嗔恨，他没有痛苦，他有在快乐里面。那有的。修行人会有苦难，观想自己，所以可以用方便。佛学都是学方便的，那怎么培养这种可爱的态度管理自己？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建议？在缅甸一些法师教观想自己为环境的金字塔，还是环境的那个鸡蛋，也很好。打坐的时候，你观想自己为环境的。好像埃及呢，有没有看过埃及呢？打坐的时候，如果脊椎直，可以观想自己的脊椎，好像 亲自把中间两个手拉开，那好像金字塔，大家都喜欢金字塔，因为它有稳定的感觉，对不对？那观想自己为金字塔，用这种稳定的感觉发誓愿，有的也不容易做，那怎么做？你们告诉我。你每个人有什么终身，他们特别喜欢猫猫、狗狗、小狗狗、小猫猫，有没有？有的小老鼠，小老鼠很可爱。那观想先自己所特别喜欢的宠物，如果有在家里小猫猫，好像项链，项链没有小孩子，他有小猫猫。那你先观想它，让在心里面出现这种可爱的感情，然后转到自己，哎呀，我自己好像这个小猫猫，可爱的一个众生。那要找智慧之路，让自己很放松，很 positive 态度管理自己，也可以视为佛心，也行。也可以是为金刚那个金字塔，也可以是为有一个法师叫那个黄金的鸡蛋，我们都是从鸡蛋出来的。那有你们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方便都好，来调自己在一种很放松跟很稳定的情况，对这个我很放松，很有静安，很稳定，发誓言调自己很舒服。一早前进到了，如果自己是所愿，不能够入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不可能。不过如果你们已经有些自信观，不管是自己，不管是他，不管是感觉，在什么情况下，因为心里已经熟悉，可以马上入场定，没有问题。不过平常如果没有些，只能够用自己为所愿修到精气定，在精气定的情况里，静心不改变他的感觉，感觉留在那个自信的快乐里面，陷入这个快乐。如果这个快乐还不够明显，那继续念四个愿；如果已经很明显，那就不用。不用念，深入这个自信的地，自信的情观。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父，这个四个愿是一次念完，对不对？这四个愿是每一次都是一次念完，然后再从。 南传佛教是这样，如果你试试看，你如果你能够用一个月彻底的入定，那也可以。不过那个四个月有它的好处，因为它有彻底让你了解，合起来你的头脑跟你的感觉，让你了解。 界什么是自信，自信就是没有敌人的器官，没有缠绵的器官，没有独孤的器官。如果只是愿自己快乐，那就还是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休息十分钟还是十五分钟，然后打坐四十五分钟，然后我们可以讨论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有说自己的经验，那一定要靠自己的经验，什么都不要相信佛说，要相信自己的经验，只要深入自己的自信的经验。知道自信对我们多么好，没有做自己的经验不会知道。然后也可以记得我们修气功，放松身体的重量，下到丹田，感到身体过得舒畅。思维就比较容易发这种缘，让境界很清楚。如果境界不清楚，不能够修直观，不可能。在模糊的境界，没有什么直观，只有无明。所以境界要很清楚，慢慢学。刚才有说在缅甸，他们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学自信观，管理自己完全放松。缅甸人特别放松，他们很舒服，虽然很久一直微笑很放松，因为他们这样学，世间什么都不记，时间没有，不用担心什么，担心是因为时间，所以一定要用时间调自己很舒服，调自己在最舒服的感觉就是爱，没有烦恼的爱就是自信。 修行。